上一支烟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无恙？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难。你的脸庞，闭上眼睛就在我眼前转呀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？除非我能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。是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，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？除非你说离开我，你从不曾觉得。 很多歌关于一些特别的人，所以听歌的时候呢，内心是很难平静的，但是表面上还是要做出波澜不惊的样子。月底有朋友的生日，虽然现在我也不是很确定朋友这个定位还适不适合彼此的关系，可是我想要是他偶然听到下面这首歌，应该会有所触动，那是我们彼此曾经少年时刻，虽然过去了，可是我依然记得他少年时的样子。听到的是光良和曹格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首作品。 全世界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，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，转眼之间过了几年，

每天我们会遇到很多声音塞进我们的耳朵，有的让你无所适从，有的甚至厉害到让你失去判断或者是标准，但是总有那么一些声音它历久弥新，不管你听了多少新人，听过多少新段子，只要他一开口唱歌，你就觉得很舒适，像是心里喝饱了水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就来听陈绮贞《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》，明天见。 九月，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。我们去哪？世界上